作为一个哈迷，作为一个系列迷来说，是第一遍肯定就懂了， 第一遍已经懂了，就已经基本上 get 到了当中比较重要的点。 是的，第二遍的时候更加细节了，把它整个都能串起来。 而且我知道就是左营其实之前也有参加过很多有关神奇动物也好，还有哈利波特也好，这种系列活动官方活动都有参与过。 是的， 比如说 就是今年的十一月他们主创来到北京，也是有一个红毯节目嘛。 哇，幸运儿啊，能够有 对 去走红毯啊，看红毯， 就看红毯，很幸运站第一排，很幸运跟艾莉就是小雀斑就是纽斯学长的演员有了一点点交流，我就很开心了。 是真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吗？ 是 是的。 那你当时跟他说了什么？ I love you 这么简单直白的吗？ 对对对，因为确实很忙也很混乱，但是他看到我了，就是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就穿成这个样子去见了他。 他有没有觉得哇，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是不 是？不敢不敢不敢。但是就是因为一的时候我也是穿成这个样子去见的他，我相信他应该还记得我吧。 你是从哪一点这么笃定的？ 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他的眼神里面也写了你说的那句话。 他就是这样的眼神。我就觉得他应该还记得我吧，就当时记得吧。 其实对我来好，对我来说也好，对左营来说也好，都是从小学中学就开始看哈利波特长大的，算是第一批哈迷吗？我们 算 2000年2001年左右。 你可能不算，但是我算 啊。对，年龄优势是不是？ 对对对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哈利波特在中国也走过了将近2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提到哈利波特的中文版，提到神奇动物系列的中文版，我们就不得不提人民文学出版社了。那赶紧有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重量级嘉宾，他们就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神奇动物在哪里》《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的编审王瑞琴老师。欢迎王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瑞琴，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瑞琴老师当时是负责了我们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引进中国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王老师的话，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哈利波特可能中文版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没准 儿，有可能。 是的。然后我们做客直播间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哈利波特系列神奇动物系列丛书的译者马爱农老师。欢迎马老师。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 就是马老师往这一坐就是美如画。 哪里有。 而且马老师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很多的粉丝就说啊，今天马老师要来，关于我们丛书的翻译有很多的小问题也想请教我们的马老师。 粉丝可多了。 是，所以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替粉丝来向马老师提问。那我们做客直播间的第三位嘉宾呢，就是我们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神奇动物系列丛书的责编马博老师。欢迎马博老师。哎，两位马老师啊，今天马博老师来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王老师和马老师一起来到这个节目里面。 欢迎马老师，欢迎我们的王老师哈，欢迎两位马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有关我们的神奇动物在哪里，格林德沃之罪。大家都看了电影了，但是看看现在我和左营手上两本书啊，这都是算是第一批书，是不是王老师？ 是的，第一批。 我们是作为国内 第一批的前十本吧， 前十本。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幸运儿， 不仅见到了我们的偶像，还拿到了 偶像赠送的书。 今天到底怎么了？要自己买个彩票。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是属于喝了茯苓剂来的，是不是？这样完美的一天啊！所以呢，我们的小伙伴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三位老师，也不妨通过弹幕发来您的提问，我们会从中挑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问题来向我们的老师们提问。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 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啊，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左莹，欢迎左莹。 Hello， 我是左莹。 嗯，您该说 Hello， 我是纽特。 Hello， 纽特斯科班的。 哎呀，觉得好有压力呀、啊。再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重量级嘉宾，他们就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和《神奇动物》系列丛书的编审王瑞琴老师、译者马爱农老师和责编马博老师。再次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那刚才左莹已经说了，他看这个《神奇动物二》看了两遍电影，我不知道三位老师啊，肯定比我们是要早看到这个书的，但是电影几位看了吗？马老师看了吗？ 嗯，我也是看了两遍， 而且马老师啊也是两遍。马博老师， 我也一样，我也看了两遍。 所以我们今天五个人就是特别有默契，不仅电影都是同样进行二刷，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细节，今天我们在做就是集齐了四大学院，有没有？ 是的。 是的。 我们的格兰芬多、赫奇帕奇、斯莱特林和拉文克劳今天是都坐在这儿了，所以感觉是其乐融融。 太好了。终于有了姓名。 终于有了姓名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赫芬帕夫的粉丝是最少的。 但是呢，就是我不是说我之前去过一次这个环球影城吗、据这个电影说，赫奇帕奇的袍子反而是经常会断货的一批。 哇， 所以有很多就是隐藏的赫奇帕奇的小粉丝们， 好开心啊。学弟学妹们呢、 是就是立马已经有了那个学长的有学长的样子。是，那几位老师啊，看到我们的电影，然后又手里看到了我们的书，觉得电影和书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基本上一致的？ 我来说， 马老师， 当然了，因为它这是剧本，电影剧本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感觉就是电影因为非常快，因为它那镜头非常快，再加上是英语，然后下面是字幕，那么呢我们就感觉到有些东西就看不清楚，那么还是应该看书吧，看书应该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就是书里边都有些细节，有场景的描写，有人物心理的描写，但是这个因为电影呢我们又看字幕又听英语，所以呢可能就顾这不顾那，就有点儿本来它的线索就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有的地方就不容易看懂。为什么有很多人什么第三刷第四刷，其实我们几个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看第二遍呢，也是感觉到为什么有些地方跟书里不太一样 啊、 我们也是在琢磨这事儿。 所以书里还是有一些电影当中没有 的 小细节。 如果你要想看明白，还是应该看书， 还是要看， 因为书经琢磨， 而且可以随时反复的观看，是不是？但是我们刷一遍电影的话， 的 可能就这个电影票是一个这个金钱成本，然后还会付出一些时间成本，而且这个电影可能下了就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书呢就可以让我们经常的去来这个反复的观看哈。那马博老师，之前有提到说你发现书里面有一些电影当中没有的小细节。 是的，那我就稍微补充一点， 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电影里面大家也注意到了，这部电影里面的人物非常的多，然后就是有的角色呢他可能戏份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会觉得他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有一点点重要，所以说你就会想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事实上呢，所有在电影里面出现的人在这个剧本书里都是有名字的，电影里面可能没有提过他到底是谁，但书里他是有名字的。那如果是资深的哈迷呢，你打开这本书你一看他的名字，你可能 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对，你可能就会对他的身世，你对于他的后代在哈利波特里面是谁，你就会有一个联想了。 比如说跟着格林德沃的那女人， 比如说格林德沃身边那个给他抱着那个， 都问他叫什么。 是，好像在电影当中确实没有交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电影里面格林德沃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但是你打开书的话你就知道他叫罗奇尔。 叫罗奇尔。 那这个罗奇尔具体是谁呢？ 像是谁呢？ 是 谁呢？ 就是 说一半。 他也是一个就是纯血统的这个魔法家族之一，如果是资深的哈迷看到这个名字，他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啊。然后包括他身边很多人，包括那个审讯纽特的这个一个官员，他叫做特拉福斯，那哈迷应该记得后面有一个食死徒也叫做特拉福斯， 那么很可能他们之间也是一个就是后代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你打开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更多的细节你可以去发现。 那像马爱农老师作为这个丛书的译者，然后这一系列的书都是我们马爱农老师参与翻译的，其实电影的译制马爱农老师也有参与是不是？ 神奇动物一和二我都有参与，但是我只是参与了其中舞台提示的部分，并没有参与那个台词部分的翻译。这次比较幸运，就是我们比较早的拿到了剧本，所以呢我可以在看电影之前就开始从事这个翻译。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图书销售还是有利的，但是其实对于翻译来说还是有一些遗憾，因为毕竟没有看到电影嘛，可能有一些画面的表现呀， 对对， 或者是一些 压力，也有压力， 可能是有压力，而且文字和那个画面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 但是书和电影各有各自的魅力，其实马老师 我觉得就是这次又翻译那个跟罗琳作品有关的这个剧本，我觉得还是又是一种享受吧，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能够展开自己的想象，想象那些画面，想象那些精彩的场景，甚至想象那个小雀斑的那种羞涩的表情啊，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的脑海里都有浮现这些画面，好像真正的看到一样。然后等我再次看真正的看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去比对是不是跟我那个想象当中的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粉丝而言，是先看了电影，然后这个书估计大部分还没有拿到， 对， 但是对马老师来说是先看到了原著的这个剧本书，然后又去看了电影，相信也是有跟我们不太一样的这种体会和理解。 我说两句，其实爱农老师真的这个压力挺大的，我觉得如果要有电影的话其实是压力，其实包括我们责编也是这样的，我们因为不知道电影里表现什么，如果要有先有电影可能就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先有书，真的有些细节，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刚跟你开场就说格林德沃喝了那个复方汤剂以后，在下边他到底是抓的是复条还是抓的轮子，你知道吧？就这时候这有些细节，你因为你文字你要表达，你文字要表达，对吧？但是电影里呢可能就是随便这么一抓，但是你文字要表达的时候你就琢磨，哎，到底是一个什么词，还有这个比如他通过女巫的那个进去，你都觉得有，因为他有时候英语那表达并不太充分，其实包括我就像马老师说的，就是有些是你的想象，还是你在文字中琢磨他那个镜头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真是有压力，你老怕，你恐怕这个电影放出来以后你觉得又错误，怕是错误的，是吧？ 对， 真的， 就是我记得我在翻译那个就是神医的时候，不是先看到了电影然后才开始翻译剧本的，然后为了把剧本翻译得更加准确，我看了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带着问题去的，剧本当中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模糊，到底画面上 重点要看一看， 对，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带着问题又去把电影又看了一遍，这样就是跟这次就不太一样。 不过我补充一点，就是我在看稿子的过程中看那个舞台提示，因为我们也是先看到马老师的舞台提示，然后发现马老师还是对于魔法世界比我们的了解还要深入的多，好多的地方我们就是编辑看稿的时候不敢100%的确定到底镜头上表现了什么，然后最后呢就是按照马老师翻译的保留下来，结果看的时候发现马老师的想象都是对的，好多地方是这样的， 果然是已经有了经验了就是在面对这些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的，爱农翻译真是挺好，非常好， 真的辛苦老师了，因为真的我能体会到，那为了让我们能早一点的看到这个中文版的书，克服了太多的困难。 是的，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希望能够早点出嘛，能够哈迷们能够跟电影一块能看到这个剧本，所以当时也是跟他们在一起也商谈这事儿吧，还不错，这次的英方和那个美方的这个华纳都配合，还是提前给了我们了，但是呢这个对话呢我们要进去就成为一本书嘛，比较晚，就马家的那个台词对话比较晚，给的比较晚，而且给的现在我们看到跟 跟那电影里头有些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读者拿到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跟那个电影里的台词就是有的不一样，甚至名字翻译的也不太一样，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给我们那表格就是那个翻译的表格跟可能给马家的不太一样。我是这样想，可能马家这个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 马家老师是主要负责电影 定 的 台词 的 对话台词，我想给马家的那个时间可能也非常紧，也是非常紧的， 所以大家都是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却用心完成了我们的这部作品。那相信就是更多的细节大家要从我们的这个书当中去自己阅读了。那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也有小伙伴说，那这个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像编审的工作还有责编的工作以及译者的工作，它有什么具体的分工不同？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说责编和编审老师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他是这样，其实呢其实编审是一个职称，我和艾农老师都是编审，这是一个出版社的就是最高最高正高，其实是个职称，他不是就是责编的，比如说我和马伯都是责编，那是因为这本书的我们来负责责编，那么译者呢是艾农，这译者呢我们也可以找这译者呢就是我们拿到了这个版权以后我们也可以找别人，就是我明白吧，并不是非要找艾农老师。 看王老师这句话就说我们也可以找别人，但是我们最后选择了 艾 农老师。 对 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是原来我们都在一个编辑部，可以说几十年的合作都互相了解啊，另外呢马老师的文笔我们也都知道的，他的功底，那么在这之前也翻译过很多书，就在哈利波特之前，那么我们也觉得都很放心，这个另外我们交流起来也方便，另外那妹妹爱心也翻译那个哈一到哈七，也妹妹也参与，也参与了嘛，那是艾农的妹妹，艾农的妹妹爱心以前也给我们翻译过，我也是责编，所以就应该因为比较了解，这样呢就像这样的大套书如果找一个比较了解的译者我们就交流起来也特别方便，也特别方便。那么呢责任编辑当时就是负责这个什么呢，是就是稿子交上来以后你要对照外文，你要看他翻译的合适不合适，是，那么下边就是那么就是排版印刷，包括排版什么样的版式，我们就说什么样的纸张，我们还有生产会，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责编是干什么的，他不是说刚光改一个错别字的，就是包括宣传，包括你比如说我和马伯来宣传， 我看马老师一直在这个点头，马伯老师深有体会。 当然了，因为马伯实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但是他入手特别快，而且特别棒，真的特别棒。我觉得在年轻编辑里我真的非常欣赏那个马伯，当然还有一个翟灿这次没来，他因为有点事，他们俩都非常优秀，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马伯入行可能也就先才五六年吧，才五六年，但是很快接手，非常 优秀的， 非常优秀 的新生力量，算是。 是的。 好，我们把这个话题回到我们的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先来看一张这个全家福。刚刚几位老师有提到过，出现在这一本书当中的人物非常的多，除了我们这个主角是吧，我们的纽特，还有我们这个纽特的，哎呀，都不能说。心上人 可以这么 Tina， 还有我们的这个邓布利多教授和格林德沃，这个很多小伙伴说这两位这个人物的光环似乎在这一部的时候都要盖过我们的小雀斑了，不知道左营怎么看？ 对，就是看完电影首映他们说这部没你事儿了然后我就很 你就愤愤， 是没错，是没我事儿了 而且我们看到除了很多的这个人物角色之外，我们还有出现了很多的神奇动物，而且其中有一个神奇动物老师们肯定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这种传说当中的一个神兽，是电影当中翻译成了邹武，然后也是这个非常就看起来非常凶猛但其实非常萌的这样一个 大猫， 对，一个大猫除此之外呢，像大家有人气的秀秀，还有非常有人气的这个我们的 护树罗锅 也都同样出现在了我们的第二部电影当中。那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梳理一下出现在我们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要角色，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主角群啊，我们的邓布利多教授，我们的格林德沃啊，还有我们这个麻基先生 雅各布 还有我们的奎因，以及这是我们的这个 哎，其实我们这样剧透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剧透啊？有， 可以、啊， 其实这一部当中、 我认为应该剧透，可以剧透。为什么？ 我们稍稍剧透一下 啊，因为书也出版了，电影也上映了，完全可以剧透。 嗯，所以这个不想听剧透的小伙伴赶紧看书、啊。好，还有这个我们的哎。我觉得这个角色有必要来提一下，对很多哈迷来说，纳吉尼好像在我们印象当中他就是一条 特别熟悉的蛇， 特别熟悉的蛇但是在这一部当中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性，但如果看过我们电影应该会知道，就是其实她是受了一种诅咒的，就是她慢慢身体会变成蛇、而且最终的形态会永远成为一条蛇，而不会再回到人的形态， 永远是动物的形态了、在电影中的翻译是 马勒迪克斯， 但其实它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 是这样，王老师刚才提到我们有一个表，这个表呢是哈利波特的版权方有提供给我们一个神奇动物也好或者是人名也好、中文翻成什么的这么一个对照表、所以呢我们的剧本书的出版都是按照这个表作为规范的，然后呢他其中这个纳吉尼他就翻译成血咒兽人，因为他受了这个血咒的诅咒，然后呢他就变成了兽人嘛，然后当然了他以后会永远成为兽，所以说那个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叫做血咒兽人，是这样的、 这样更确切，而且读者也 更好理解 理解、对对对、 而且有很多小伙伴就说那最后到底是出现了一系列什么样的情节导致我们纳吉尼最后跟了伏地魔大人、看来这是作者就是埋下的一个很深的伏笔、我不知道几位老师有没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猜测或者联想。 我觉得这只能说是联想，就说你因为我们也说在这个纳吉尼一出现、我们也都感到吃惊， 就是也会 对的， 震惊， 是的，也感到震惊。那么尤其是它里边说到了就带有血咒、另外永远会变成动物，那么它现在还是人和兽之间还能够 切换 是吧，切换，那么它最后其实我们看到了它最后是追随了伏地魔，而且还非常残忍，杀了很多人、对吧，杀人 听命于黑魔王的指挥、 对对对，忠于他、而且永远是条蛇、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无论如何猜测，我估计可能都对不上这个J.K. 罗琳给我们的答案、因为J.K.罗琳的想象他十分丰富、但是呢我们想他中间肯定了经历了一系列的故事、我认为说不定是到最后，也就是说四五年，这伏地魔就是邓利多和伏地魔邓利多和格林德沃是吧？大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比如说伏地魔已经出现了。我认为啊，我猜测 伏地魔应该是出生于1926年。 那么那时候他就毕业了嘛，对吧？而且他想留校，当时邓利都不同意嘛。那时候四五年他出现的时候，我认为那时候一直到最后他会给纳吉尼一个答案。我认为，我猜测， 也许在我们最后一部电影的时候，在这个格林德沃和邓布利多大战之后，也许会交代一下下一任 BOSS 的闪亮登场。 我认为很多角色可能就是到最后他才给你一个答案，并不是说第三集和第四集给答案，就是根据我们对J.K.罗琳的小说看了以后的了解、可能是到最后可能才给这答案。 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哈利波特系列神奇动物系列书籍的魅力所在，就是不到最后一刻， 没错，就是魅力， 你永远不知道 是的 答案是什么。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啊、今天我们请到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他心系群众，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 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他忘我工作，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舶上办公。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2000年8月3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功购买《哈利波特》系列前三册版权。2000年10月6日，《哈利波特》系列前三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举行全国首发式，2个小时销售1500多册，创下销售纪录。2001年6月1日，《哈利波特》系列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在北京首发。1个小时销售2500册。200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哈利波特》相关图书，先后出版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神奇的魁地奇球》《神奇动物在哪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贴画书、填色书、明信片、海报书等。2003年9月18日，《哈利波特》系列第五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在北京举行首发式。著名主持人何炅现场主持，一天销售5000册，当天全国几十个城市的新华书店同步上市。2005年10月，哈利波特系列第六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在全国首发。2007年10月27日，哈利波特系列终结版《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举办首发式，著名演员姚晨担任活动主持人。2015年7月3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哈迷集结号《哈利波特》引进中国15周年纪念活动。2015年9月26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全彩绘本出版信息发布会，宣布《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全彩绘本于2015年10月6日全球各地同步出版。2016年3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首届《哈利波特》图书之夜。2016年10月29日上午9点，《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中文简体字版全国首发。2017年5月6日下午，《神奇动物在哪里》中文版首发式暨《神奇的你在哪里》争霸赛举行。2018年11月，《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原创电影剧本简体中文版即将与广大书迷见面。魔法钟声敲响20年，精彩继续。 他的主题曲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左莹，欢迎左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左莹。 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哈利波特》系列和《神奇动物在哪里》系列系列图书的编审王瑞琴老师，还有我们的译者马爱农老师、责编马博老师，再次欢迎三位，欢迎。来给大家打招呼吧，老师们。 好，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是就着这个刚刚拿到的崭新的中国第一批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的图书 剧本书， 跟大家来聊了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在之前也向我们的粉丝广大的哈迷们征集了很多想问三位老师的问题。 是的， 那左莹来挑选一些，我们来问问老师们，好不 好？ 老师们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迎接哈迷们的挑战？ 随便吧。 是的，就是听说老师要来上这个节目，所以呢，就是咱们帝都的这个 SHHO 魔法部啊，然后 我们北京的 对北京的一个粉丝组织很大。然后他们就超开心啊，还问我能不能来现场啊，能不能来看啊。 果然真的有人来了 啊。对，还真有人来了。 是的。 然后呢就是提出好多问题，然后当然那个太多了咱们不能都问，可是我挑出来了一部分希望老师们可以回答的。那么来自编程的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呢，说最近网上就一直在说啊，这个格林沃德是这个高配 格林德沃， 格林德沃是 你不能 是高配版的， 你不能因为你是主角人家是反派你就这样故意说错人家的名字啊。 十分抱歉啊，那个格林德沃是高配版的伏地魔，然后很多人就以前的黑魔王的粉丝和现在的黑魔王的粉丝，然后就开始掐。所以呢就想问问这个问题，老师们是怎么看的，他们可以放在一起对比吗？为什么就是他们就经常会说啊、你看伏地魔跟小孩在打仗，然后你看现在的 打了七本书八部电影 啊，打那么多然后最后还输了，然后那你看现在这又是什么集会演唱会，然后又是那个又是挂那个大幕，然后各地方巡回演讲，然后就带的 身边都是美女 艺术都不一样， 豪宅。 格林德沃应该是头号的，应该说是这样。 对，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老师们是否认同格林德沃是高配版的伏地魔大人这个说法？ 对， 高配版的我不太懂这个词啊， 就 是 更加 还是不一样 厉害的。 我认为他跟伏地魔不一样。 对，就从书的角度 有。对，咱们就我们这些我们说的现在都是说的是书吧， 书 是吧， 依据书 里我们的理解。我认为是格林德沃的可能诱惑力更大一点。 诱惑力更大一些。 就是哎，对，我们看到电影最后，我们就看到奎尼跟他走了，是吧？他甚至他那个叫是。克雷登斯也进去了，就是说不止这些，其实他的我们看当场就是很多的追随者，他的追随者，我认为他跟我们在书上看，我觉得跟那个伏地魔还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说他更有诱惑力？因为为什么要割掉他的舌头？就是因为他非常能说。别小看这个里头一个镜头说给割掉他一个舌头， 就是在影片开头有这么一句。 对，就是他的那个，尽管割的不是他的舌头， 是 对吧？但是他们认为是割的他的舌头，就是说他就因为他的。演讲能力肯定是非常强的， 很能魅惑人心。 对，而且咱们听到后边的那个演讲，甚至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呀？就说他实际上是就是很有，就是说口才起码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所知的伏地魔就没感觉他有什么口才好，我们感觉他就是在杀， 而且永远见到哈利的时候就是 对， 你这回你肯定逃不了了。 而且他就是想称霸，而且他就是想就是像一些读者所说，就是跟小孩子们斗，因为他觉得他听了那预言以后，他觉得就是哈姆里边提到那预言以后，他认为他的敌人就是哈利。因为而且让人感觉他非常狭窄， 就是 他想的就是要干掉他认为干掉了哈利他就能拿到那个魔法师里的天下，对吧？比起格林德沃，你看格林德沃最后演讲真的让人感觉到很蛊惑人心， 尤其是有那么一幕。 但是如下边世界就是下边怎么发展我们都很难想到，也许我们会看到他可能 它的危害力会更大。 嗯，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在这个， 我说说可以。 嗯，马博老师。 哦，我觉得王老师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我觉得格林德沃比伏地魔来说最大的一个，算是什么呢？他的优势或者他的长处就是他的口才吧。 嗯， 就是最后那个大家都说像传销大会一样的，就是真的是吸引了很多的，说服了很多的这个巫师。不管之前是怎么想的，就是包括亏你这个一开始啊，第一眼见到格林德沃，我对他非常有敌意的， 就立马站起来伸出， 对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不要过来。”然后结果最后也就是加入了他的这一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比伏地魔，他和伏地魔共同的一点是都让人惧怕，但他在让人惧怕的基础之上，他还有一个这个魅惑人心的能力， 嗯， 所以 洗脑， 很会洗脑， 嗯， 是的。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格林德沃，他有一套很明确的纲领和理念， 嗯， 这个好像也是伏地魔身上也看不到的。还有，而且他的范围是世界范围的，不像伏地魔，他只是局限于。 在英国， 对，他比较狭隘的，就是，让人感到格林德沃可能野心更大。 可能格林德沃的抱负，他在政治方面的抱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两部电影已经跨越了北美洲啊，英国和我们的法国，就是感觉好像在这个世界各地都有格林德沃的势力存在。包括在影片的最后一幕，格林德沃在这个一圈蓝色的火焰当中，就好像一个指挥家一样，特别享受的那一幕，可能也是，展现他人格魅力的一幕场景了。 不过这里边我要说一点， 这边里面对这个场景有一个描述哈，说格林德沃就是你刚才做的那个动作，他是既像一个摇滚歌星，又像一个指挥家， 哇， 演唱会一样。 演唱，对， 在书中有明确的描写，大家可以拿到书仔细去阅读这一段。 这一点真是没有想到， 是的。 网上也有人说怎么这个格林德沃怎么会像指挥家？还有人提这个意义的， 但是当时演员 其实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表现他，其实他就是想指挥。世界指挥世界，起码是魔法世界，是这样的，他的野心就是在这儿。 而且他认为麻瓜并不是一无是处，麻瓜也有麻瓜的价值，只不过是被奴役的那一方。 他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大怒过，他都是说话非常和气， 淡定 啊，而且他对 优雅 淡定，对。你看他跟 Queenie 还是克莱斯登斯，他说话都是非常的和气，而且给他一步一步的说，但是你能看到的他的一步一步的计划， 都是他安排好的， 艾蒙说的啊， 都是他安排好的， 都想好了。 那此外，我们的小伙伴们还提出哪些问题呢？ 对，就是延展着这个问题，还是围绕咱们这个书名啊，电影名，就是因为在第一部中 ，Harry 看到了厄里斯魔镜，然后看到自己父母，但邓布利多说他看到了一双 羊 毛袜，然后就是，但真正的他看到的，在本部电影中看到的，其实是他与格林德沃幼时，就是少年时的一个像牢不可破咒，比那个更加厉害的一个血盟，叫做血盟。然后我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就关于这个血盟这个词，就翻译，就怎么能翻译成血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跟羊毛袜会不会有些联系？他就是单纯的骗了哈利说我就看到羊毛袜吗？ 对，几位老师，关于这一点，就是厄里斯魔镜当中，邓布利多在哈利波特系列说啊，因为大家都坚持在圣诞节西方圣诞节的时候送我书，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别人送我羊毛袜。但是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其实他在厄里斯魔镜当中看到的是他和格林德沃订立契约的一幕， 对，不能伤害对方的一个少年约定。 几位老师，王老师， 两个问题，一个是血盟这个词的翻译， 你先说血盟。 马爱龙老师其实参与这个翻译工作应该会比较有体会吧，像血盟在我们的书籍当中也是这样翻译， 血盟 电影里有表现， 对，因为血盟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明确的这个词，当时我没有过多的犹豫，我当时就定了这两个词，因为因为他的表现，书里头的描写，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特别像我们那个就是一个 歃血为盟， 对，歃血为盟，或者是就是比如说滴血放在酒里然后喝掉，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拜把子是吧， 对， 拜把子，那么也就是说 魔法世界的桃园结义 叫什么，不能同时生 能够同时 同年同日同日 同日生， 但求同年 同 月 同 日 死， 就有点那样的牢不可破的那种，对吧？咱们说那个什么里边的那个， 当时斯内普和马尔福的妈妈 那 也是订立了一个牢不可破咒， 就是是这个血盟的低阶版， 是他的简版， 是吗？ 但是他只不过现在有人就是说没有看到他那个电影里，没看清那电影里呢那划划，因为我们看过书嘛，就是划手的那个 是出血了的， 划开两个口子， 然后俩 两个血，然后 两个血握在一起 凝聚成一颗大血珠， 对对，血珠，然后装 在 一个玻璃瓶里。 但是很好奇，如果违反了这个血盟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其实现在目前来说，是不是还没有交代？ 没有讲过这个， 但是好像那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好像纽特问邓布利多，说这个能不能够毁坏？ 纽特最后是秀秀把这个他那个格林德沃的小瓶子偷来之后， 是， 然后纽特就问邓布利多说：“你能销毁这个东西吗？”然后邓布利多说也许也许啊，这个所以还不知道， 就是留了一个扣，就是也许 太多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了，到1945年他是打败了格林德沃， 这是明确的写在我们巧克力蛙的卡片上的一个既定事实。 俄里斯魔镜我们看到了翻译里，我们就从哈伊里边就看到了，就是一个应该说他照出来你最渴望要的东西，对吧？是这样的。那么哈利当时最渴望的就是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他们去世的时候哈利那时候非常小，这也是还有演到了罗恩最想到的是想当一个 当上了 级长 还是魁地奇酋长， 魁地奇 酋长 队员吧，还是 队 长， 然后还拿到了 学院杯， 对， 然后他都实现了， 对，他实现了。所以这个当好像他们问到邓布利多的时候，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就看到了，那个袜子是吧？ 一双 好像因为那是圣诞节， 是西方的 圣诞节，西方的圣诞节，所以他说他就看到了羊毛袜。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部电影里是看到的，他是看到的和格林德沃的那个年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友情。 大家说时隔20年终于知道邓布利多在魔镜当中 看到了什么。 是的，那其实对于很多哈迷来说，在影片当中要尖叫的一点肯定是霍格沃茨城堡出现的那一刹那，海德威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刹那。杰伟老师是不是也非常有感触？ 是的。 其实说回到我们哈利波特系列，就是几位老师最初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王老师来讲， 王老师应该是最早看到的吧。 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快20年前的事了，实际上刚拿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觉得，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原来儿童文学可以这么写，你知道吧？那时候 国内是不是有很难有类似的这种作品？ 是的，其实也有这类似的，但是都没有这个这么庞大，那个线索这么多，魔法的故事应该说西方一直是有的，而且实际上我们说的是魔法故事，但是实际上它宣传的那种也都是人类共同的，都是什么善良啊勇敢啊，对吧？也都是这个。但是像哈利波特这么写的这么庞大，而且埋伏的伏笔又这么多，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刚拿到的时候真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非常神奇，而且没有见过这样的儿童文学。我的感觉就这样。艾农翻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就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追这书，追这个，我还好像晚上很晚，那时候我们看稿子看到很晚很晚，我好像快半夜了，我还给艾农打电话呢。 就是在讨论剧情吗？ 对， 追问剧情， 对， 追问剧情。 艾农说：“我还没翻译到那儿呢。”因为我看到密室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样书也很少，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别提说18、19年前，那时候真的电脑也少，买样书好像也是就是对，那时候我们的买这国外的书也不方便，都是他们给寄来的，所以艾农那时候翻译，我记得那个。 到底是不是陶晶娘？ 嗯， 是开打开了那个密室 啊、 哦？还是海格？ 到底谁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啊？ 而且我是半夜在看稿子，嗯、看得我嗖嗖的冷，我就给艾农打了个电话。艾农说我还没翻译到那儿呢。 然后马艾农老师说：“哎呀，王老师反而被你剧透了，明明应该是我剧透你。 ”我就着急了，我就特别想知道。嗯、 所以几位老师最早看《哈利波特》故事也是抱着一个就是纯粉丝的心态去看的。 我肯定是小的时候的，因为他是小孩子嘛、 嗯、 小孩子的时候伴着他童年肯定是这样、 我是初一开始看那个魔法石的，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嗯、这套书其实已经挺火的了、嗯、然后我还一直没有看，因为 出到第四册的时候 好像是快要出第四册的时候，然后那个然后呢我当时是觉得一看是魔法世界的故事，我还稍微有一点抗拒、 嗯、 因为我可能觉得像写给小孩看的，你知道作为一个初中生， 就是他那个名字又叫哈利波特，我想哈利波特是会是谁， 结果呢在同学的推荐下我就是开始看了之后、嗯、真的就是就像王老师说的，他除了是魔法世界的故事之外，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 握手握手， 包括他一开篇他是从麻瓜世界开始的、嗯、这就让你特别的容易进入 代入感， 对， 就是天天哭鼻子说为什么我的信没有寄到我的家 是的，包括他的那些悬念，他人物的设置，然后他整个巨大的这个结构真的是挺独一无二的， 而且就让你就是真的让你追着走， 嗯， 对， 对吧？ 嗯， 是的， 你肯定就看了第三，你就想看第四，第四完了你就急着想看第五、第六、第七， 嗯， 第七还舍不得看完，很多人、嗯、到后边还慢慢的翻，慢慢的翻。然后就等着是不是有哈巴，是不是、嗯、 是的， 左营可能就是这样， 我是这样的，没错、嗯、因为我也是初一的时候第一次看了电影， 嗯， 然后呢就开始追书、 嗯、你是跟我们有点反过来， 对， 我先看了电影， 嗯，我是不是朋友是我妈妈的同事推荐，然后就说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给你们小孩子看的，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它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嗯、 这个也是下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几位老师已经回答了下一个问题、 嗯、 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哈利波特是给小孩子看的， 嗯， 然后这个 神奇 动物才是给大人看的，然后我其实从内心来说就我很不喜欢这个题， 不太认同 但是在这里我也是很想问几位老师的， 几位老师怎么 看，然后几位老师已经回答了、 嗯、 就是真的是全部都可以看，无论小孩子还是成人， 是 这两部作品 角度不一样， 有意勇敢、嗯、冒险的精神， 并且他还让大家记住了什么是大爱、嗯、什么是和平，我们应该主旨是什么、 嗯、我觉得只能说 事情的时候的， 只能说哈利波特的主角是小孩子，然后神奇动物的主角是大人、 嗯、 但是他们的、 嗯、 就像左营说的，他们的这个精神啊，他们整个故事的这些吸引我们的点其实是一样的、 嗯、 真的是谁都可以看得出、 嗯、 对，他们的内涵其实都是一样的。 看了我们弹幕当中啊，有一位小伙伴说今天没有穿赫奇帕奇学院衣服的吗？虽然我们的纽特学长没有穿学校的校服、 嗯、 但是确实是毕业于赫奇帕奇学院， 我多的纽特， 嗯， 对，我是嗯是肄业，但是我的心， 你的护树罗锅呢？拿出来， 我护树罗锅它已经回到箱子里去了，嗯， 接得快 是的，然后但 是有 看那个，我拿来了一个鸟舌蛋、 嗯、鸟舌蛋 今天也是要送给小伙伴们 的、 哦、 是 的， 等节目结束之后让小美来、 嗯、 给小美， 太好了我觉得大家已经见不到这个蛋了 因为是亲手啊、哦、我亲手做的， 这就是让那个雅各布那个办那个烘焙店的那个， 是的， 对，它的壳是银质的， 质的， 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是 这个也是银质 的，不锈钢的。 我说银质的话、嗯，那我就不打算抽奖了。 然后要送给他，是我的一个拍摄道具，嗯、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能感受它一下。 嗯，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在 B 站上面开展一个抽奖活动，来赠送由我们老师签名的《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系列图书。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哈翻天官方账号，以及我们的 QQ 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693。其实说起到这个神奇动物系列、哈利波特系列，这个资深粉丝要是家里没有几套藏书，我觉得出门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最早的买的一套书是绿色的内页，几位老师肯定印象特别深刻， 是的， 但是后来是不是就没有那种绿色的内页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看也有的小伙伴说建议以后再版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 对，其实它就是一种情怀， 嗯， 现在出的纸应该说 比那时候更好。 嗯，其实纸张的触感， 哎，对对对， 和环保性会更好。 对对对，更好。 像我呢，知道我们《哈利波特》系列又出了就是全新封皮的这种瓶装版，我就是毫不犹豫的又入了一套。啊，崭新的书香，不知道大家隔着屏幕能不能闻得到？同时呢，除此之外，大家这个资深的哈迷应该知道，我们的《哈利波特》系列其实还出了像这样的全彩绘本。很厉害的，就是 非常美，里面的插画真的非常的美。 翻一翻，就是每一页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装饰，或者是整页的这种非常精良的彩绘。 这个全彩绘本其实可能更适合孩子读，小孩子读，小一点的孩子。现在出到了三本，哈三，哈一到哈三，有彩，有瓶装本，也有精装本。 我们的这个马尔福啊， 当时那个人民文社出版社为了这一套书也做了很多活动，然后我也都参加了。 是的， 然后真的是感受到了哈迷的热情，感受到大家对社啊，就咱们人文社呀，还有书的这种感情，真的是有一种回归家庭的感觉。 所以下回有这样的官方合同，几位老师今天在这儿，小美求求各位了，能不能让我也参与参与？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12月8号就举行那个首发式， 哇， 就哈二神奇 动物二。 其实我已经在这个电商平台已经预定了，但是我怎么说也是北京市第一批拿到书的人，所以非常开心。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啊，我相信大家看《神奇动物在哪里》，大家看我手上这本书，它也叫《神奇动物在哪里》，但是是一本非常薄的书。这是什么书呢？其实是我们哈利在上学时用的课本，就是我们我旁边这位编写的。所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写的这本书？ 对，这本书那个已经在立恒书店上市了。 所以你告诉我对角巷应该怎么去？我要先去破釜酒吧，对吗？ 对对，是的。 所以大家也不妨感兴趣的话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哈利波特在学校里面读的一系列书，它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神奇的这个魁地奇 球， 还有我们的这个 比斗故事集。 对，也就是赫敏在最后一册当中邓布利多留下的线索，知道了三兄弟 的 故事。 这一本它还很早以前出过一个就是简装版的，然后那一本 那个特别薄，我记得， 但是 而且还有那个涂鸦，有哈利和罗恩的涂鸦， 对， 上面 那个 就 是特别 清楚，那就是完全按照他的图书馆的这个，而且上面还有借书， 就是那个特别的有意思，就会觉得 还有涂鸦，还有他们打嘴仗似的那个， 是，还有他们在玩一种游戏， 像对话一样 那个对话。 就类似刽子手游戏那种，就是一个小人儿有个绳索的那种，文字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精装再版了，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找来作为课外阅读来读一读啊。那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哈，我看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那最后一点时间，每位老师都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的读者朋友说呢？我们先从马爱农老师开始好不好，来说一句话。 我觉得从哈利波特到神奇动物，真是这么多年陪伴我们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是很期待， 很期待 下面的神奇动物。 还有3部等着大家。王瑞琴老师。 啊，大家好。实际哈利波特其实我应该说是最早接触哈利波特的一个编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们20周年的时候准备搞一次大的活动。 哇， 我希望哈迷们，更多的哈迷们参与。希望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 party， 一定会的，大家一定会，就是全国各地的哈迷一定要为我们的哈利波特20年庆生。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可能还要出各种版本的哈利波特，比如说英汉对照，马上就要推出。 哇，这个很 好，大家关注。 就是对那些因为全英文，可能对某些小伙伴还是觉得门槛稍微有点高。 对，我就不太。 我看到了密室那一本。 是的，是的，真的 就是会比较难坚持一点。 对，但是还是 对照就好的很多。马博老师。 我要说的就是罗琳的想象力无限大嘛，然后我们也像王老师说的会陆续推出更多的书，所以大家在等待神奇动物3的电影之前呢，希望大家就在书里边找一找自己的答案，看看自己能不能猜中接下来剧情的走向。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更多有关神奇动物系列以及哈利波特系列的优秀的作品，因为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我们在座3位老师的付出，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

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是时候， 让东北的少女眼红了。

界都对你恶语相加，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还有我们的故事杂事无终。我和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在稻城冰雪早晨，哦，和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哦，和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过错青春。

顿饱饭。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阿丢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车站可以平凡，却不敢平凡的腐烂。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

北京时间